难得翻嚟食饭，头先做咩唔添饭啊？啲餸唔啱你胃口啊？ 唔系，只不过头先晏咗食午餐啫。 医院个工作虽然繁忙，但系都唔可以顾住做，唔准食嘢噶。医生都要健康噶嘛，顾唔掂自己点顾病人啊？ 我知噶啦，爹哋，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而家喺书房，有咩事你唔怕坦白讲啊？ 我决定离开呢处。 哦，因为乐儿嘅死， 都唔完全系嘅，或者可以咁讲，乐儿嘅死系一条导火线。我好攰，我唔想留喺处。 你咁做算唔算系逃避啊？ 我唔知道。 立伟，你虽然唔系我生嘅，但系对咗你咁多年，多多少少我都了解你的脾性。你一定有解决唔到嘅问题，所以至谂到离开。你唔想讲，爹哋都唔勉强你。你有翻咁大个仔，处事不嬲都好冷静。即使你离开呢树，我都好放心。点啊？打算去边啊？ 去美国，一边读书一边参加红十字会，我要充实自己，为社会做啲有意义嘅事。 好事啊，我支持你。使唔使爹哋帮你？ 唔使啦，我要凭自己嘅实力去闯呢一关，亦都考验自己。 经济上都冇咩问题， 冇问题。 咁好，人大医院随时欢迎你翻嚟。 多谢爹哋。 今晚唔好走，喺住瞓啦。你间房仲留俾你噶， 爹哋。 你记得我做爹哋，你永远都系我个仔，呢处都系你个家。留低。我哋两父子好似好耐冇好似而家咁倾偈咯，嗬？今日我哋实行倾通宵吓。 倾通宵你掂唔掂噶？ 掂，唔掂咪合一阵再起身倾过咯。 好啊，不如咁玩。 点解阿乐琪仲未翻嚟嘅？ 系呢个终点咧，应该送完饭盒噶啦。思行啊，佢有冇同你讲佢去边啊？ 冇啊，怕塞车啩。 翻嚟啦！喂，你大唔大牌啲啊？要成车人等你食饭。 冇计啦，鬼叫我有个靓姐咩？ 啊，又关我事？ 呢封信系俾你嘅，你话关唔关你事呢？嗱， 边个俾信我啊？ 十奇啊，边个嚟噶？ 一个长期客仔咯，佢打电话嚟订饭盒，多数系家姐接嘅。 佢话家姐把声好甜哦，仲一味拉住我嚟问有关家姐嘅事。你哋知唔知佢几老土啊？专登走嚟我哋屋企对面装家姐啊？ 系咩？咁屋企啊，做咩你咁白？将我啲嘢话佢知道、 啊？我惊你搞唔出啊嘛。不过黎少聪系几好样噶，人又老实，仲系个老师添。 哈，你都几抵死、啊，查人家宅，你睇到顺眼啫，家姐未必顺眼噶噃。 咪就系、是，我哋家姐又唔会嫁唔出噶。 喂，死你讲还讲，咪乱噏嘢啊！ 诶，家姐啊，封信写咩噶？ 冇乜啊，想同我做个朋友咯，仲要我出去见面，我唔会去噶啦。立奇啊，件事你搞出嚟嘅，你搞翻掂佢啊。 真系好心冇好报，又关我事。 唔系、啊，家善见下人都无妨啊，食餐饭啫嘛，咪当识多个朋友咯，或者你哋啱 key 咧吓。 我阻住你哋咩？个个都咁恨我噶。 你千祈唔好误会啊，家姐，我冇噶。 系啊，我嚟见你闷，想你识多个朋友啫嘛。 系咯，成日都留你一个人喺屋企，好似阿信咁，我哋过意唔去噶嘛。 咁多位啊，我有啲嘢要向大家宣布嘅。 咩事啊？ 一下咁严肃嘅， 系咁嘅，我决定去美国读书。 读书， 医学上嘅嘢系永远都学唔完嘅，我想充实下自己。 无啦啦走到咁远读书，咪呢度冇得读嘅咩？ 唉，外国多嘢学啊嘛，啲仪器又先进。二哥， 系啊， 咁要读几耐噶？ 唔知噶，到时就算啦。 二哥啊，我唔舍得你噶。 傻妹，我要翻嚟噶嘛。用功啲，俾啲成绩二哥睇，知嘛？ 嗯，我一定会用功嘅，就好似二哥你咁叻。 喂，唉，你哋二哥去读书系件好事嚟嘅，做乜个个揦晒口面啫？诶、啊，嚟嚟嚟，以汤代酒，我哋敬阿刘伟一杯啊！祝你 甜到似咁啊！ 系啊，嚟嚟，cheers！死才想到离开啊？ 不是， 为了加钱？ 大哥啊，你太敏感了。 既然都不是，那我想不到你什么理由要走了。 难道充实自己都不是理由吗？大哥，你要担心的人应该是加钱。 加钱？ 在你最伤心的时候，加钱他说过要嫁给你。 嗯， 我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心说话来的，他真的喜欢你的。大哥，在我这方面已经放低了，反而是家善他放不低对你的感情，所以才不给机会任何人。 他不喜欢那个黎少聪，当然不给机会他了。 他连人家的样子都没见过的，他根本就不会给机会任何人。大哥，你知不知道家善小个就很寂寞，当他知道自己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之后，他弱小的心灵或者就已经在说想，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够跟大哥结婚，那就真真正正成为一家人了。就因为有这个念头，他和你朝夕相对，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喜欢了你。 哎呀，你都是估估下的啫，家善他应该很清楚我对他的感情和家文是一样，是妹即是妹，冇任何复杂嘅关系。况且啊，我亦都好了解我自己。我对婉兰同嘉善嘅感情系两回事嚟嘅。 既然你咁肯定，我冇说话好讲。希望你会改变主意啦。 唉，唔好讲呢啲嘢啦。今晚系出嚟饮酒嘅，饮醉佢，乜都唔好谂。 好，今晚不醉无归。 嗯。休息噶啦，唔听人讲。 时间差唔多啦，我要入去啦。 吓、啊？ 特奇， 啊， 你有个咁好嘅女朋友，我好等你开心。嘉文，唔好喊啦，而家真系以你为荣噶。嗱，嗰段唔开心嘅日子， 你总算挨过啦。今后你要努力嘅读书，爱惜自己，知唔知啊？ 我知噶啦。 嘉诚，好好感照顾自己，要为自己而生活。你心里边谂紧乜嘢？二哥系知嘅，我祝福你。 二哥， 你哋唔好咁啦，又唔系生离死别，我要翻嚟噶嘛。嗱，如果你有咩事，我会即刻飞翻嚟嘅。 梗系啦。 哎， 好， 大哥，哎，好彩你仲未入去。 嗱，俾你噶，嗰边冇咁正嘅鸭髀食噶啦。 你今次就系为咗买呢只鸭髀啊？ 系啊，立伟最中意食名记鸭髀噶嘛。 多谢大哥，大家保重，我要走啦。 叔叔话我知，你今次要走系要参加红十字会，到处去帮人系嘛？ 系。 二哥， 我只不过想好似爸爸同叔叔咁，帮啲有需要嘅人啫。你哋知唔知啊？好多贫穷嘅国家，因为啲人冇能力睇医生，而陆续步向死亡。而我嘅心中有一座水库，我希望同大家一起分享，唔净止系我身边嘅人。我真系要走啦，快啲！ 再见， 大哥。点解二哥话佢心中有一座水库嘅？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水库，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以生存的。你都一样啊，你周围的人啊，都是要靠你心中的水库滋润。无论是我、家姐或者是二哥、三哥，当我们内心感到干渴的时候，就好想由你那处得到水的滋润。心中没有水库，就等于心中没有爱。你明不明啊？ 这个我就明白。 我完全明白。二哥，千祈唔好去啲危险嘅地方，记得小心翻嚟啊！ 嘉诚，要记住我同你讲过嘅说话。 嗯。我翻嚟啦！哇，全部坐晒喺树嘅。 等你开餐咯。今日咁晏嘅， 我出咗粮啊，咁咪谂住买啲正嘢翻嚟加料咯。 听讲你个个月都出粮嘅，今日又会咁特别嘅？ 三哥啊，乜你咁冇人情味噶？小人咁有心加料，仲喺处窒人， 咪系因住冇你份啊！ 行行企企系孖公仔嚟噶嘛，佢边舍得唔俾我食咯？嗬！ 可你个头，咦，大哥咧？啊，嚟行紧出嚟啦！ 嗯，喂，人仔啊，食饭啦！ 大哥啊！鸭脚包烧肉醒你嘅，仲系你最中意食嗰档啊！ 哇，乜咁益我啊？试下先，喂，思涵啊，你又知道我中意食名记鸭脚包烧肉噶？哦，梗系立皮讲嘅咧， 鬼事得闲讲啊！做咩要加啊？ 冇啦，一齐食咯，可以买你哋嗰份噶啦。 我都唔中意食鸭脚包噶， 咁咪食烧肉咯。 家阵佢系你男朋友定系我系你男朋友啊？ 喂，我傻仔呷醋啊！吓， 大哥系我屋主公，全靠佢心中嘅水库滋润我。大哥，由今个月开始我去交租啦。 你经济冇问题咩？ 冇问题啦。Miss Mun 正式聘请我，仲加咗人工添啊！ 哦，咁咪真系要可贺啦喂！ 恭喜你啊，思恒，遇到 Miss Mun 咁好嘅 boss。我都系咁话，我嘅幸运系你哋呢家人带俾我噶。 唔好讲咁多啦，食饭啦。 食饭。 喂，系啊，几时带我回一回呢个 Miss Mun 啊？ 做 咩啊？你系咪咧？食到咁快等亲啊！ 冇事冇事， 等我帮你扫下背脊咯。 哇，真系好难得咧，睇到三哥咁细心嘅噃。 你三哥不嬲都咁细心噶啦，你唔知啫嘛？点啊？冇好啲啊？ 唉，好得好得，饮啖汤先啦。 喂，系啦，嘉文啊，你有 Miss Mun 嘅电话嘛？ 有。 冇理由做乜嘢啊？ 你冇事啊嘛？喷完饭就喷汤。 冇事冇事冇事啊！ 你真系冇事最好讲喎、 啊。冇事冇事，今日棚下仲要嚟，有啲拗叫啫，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系快洗个面先啦、啊。 神神化化都唔知道做乜。 佢系社工嚟噶嘛？可能今日讲太多嘢，个口唔停死咯。 系咯，啲人平时都唔系咁嘅。诶、 哎，入去睇下人啦，做人男朋友多啲关心人啊嘛。 哎呀，食饱先啦，鬼死咁肚饿啊！ 你食得落咩？ 唔、嗯、知咩食唔落啊？去洗面啫嘛。 咁就系 啦。 喂，三个乜咁客气啊？你哋唔食啦咩吓？ 咁好味嘅餸，留翻俾你两个撑台脚啦。 喂，乜咁益我哋啊？ 你以为啦？佢头先唔知加料啊，仲加埋胡椒粉同豉油添啊，系你至食得咁有味嘅啫。 吓、 啊？要食打边炉嘅，跟我嚟啦。 好啊。 喂，我又去啊。 数住瞓啦，今晚嘅数咧，硬系计嚟计都计唔掂嘅。 嚟啊，我睇下。 嗱，计嚟计去都少咗20蚊，唔知嗰20蚊去咗边。 哎呀，你睇下你几大懵啊！呢张单嘅20蚊啊，你写两次啊。 系咩？ 嗯， 系啊。哦，系吓、啊，唉，唔怪之得计嚟计去都唔啱数啦。哎，而家啱啦。喂，多谢你啊，先 生。只系小事啫，使乜讲多谢啫？ 嗯，唉，我瞓啦。啊，你等阵记得熄灯话。 喂，大哥啊。 嗯。 如果你未眼瞓住，陪我倾下偈啊。 乜你唔眼瞓咩？好夜噶咯，你听朝仲要翻工添。 就系、是、唔眼瞓，至想你陪多我一阵。 诶、啊，好啦，一阵噶啦。 嗯。喂，大哥啊，做咩到而家都唔见你拍拖嘅？ 冇人要咪冇拖拍咯。 吓、啊，你点会冇人要啊？条、嗯、件咁好， 条件好冇用嘅，要啱心水，要有缘分至成事噶嘛。 缘分有阵时都要靠自己制造噶。嗱、啊，或者嗰个人已经出现喺你面前，又或者你系中意佢嘅，不过自己唔知噶嘛。 你讲咩啊？我都唔明嘅。有咁多或者， 嗱，即系咁，你以为你对佢冇意思，你系唔会中意佢噶啦。但系其实你可能系中意佢噶，不过你自己唔知啫。 咪请问声，你所指嘅佢系乜水啊？ 系，你话会唔会？